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行囊，有一整片蓝天。给明天，钢琴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行囊，有一整片蓝天。 编的这首是黄小琥翻唱自阿妹张惠妹的《蓝天》，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作品。随后会继续听到阿牛带来的非常质朴的情歌《天天天天说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传了封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啊古今大发的梦。起落过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古今啊古今大巴达姆。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时时刻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过天晴，啊古今大巴达姆。

再自责不从你，每个痛苦都是种学习，努力获得更幸福顺利，不愿听朋友在责备你，是真的感谢你坦白自己，让我能痛彻决堤。全新的明天，希望有新世界，会充满感动未知的感觉，就算离开总有落泪，但一定有人能够理解，会给我安慰。 誓言

我的美。

戏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祖国的天桥上。 赵俊的歌会有那么一天，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听看歌坛当中这位玉女派的掌门人周慧敏带来的《疑问中》。 入睡前是否想过我，窗外星星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你一晚，轻轻淘淘你的转换，又快乐又不安，如果把曾经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对你来说是否算是你负担，我不怕未来日子是崎岖是平淡，只问你的爱坚定吗？你已睡着了吗？入睡前是否想过我？窗外星星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你。 Yeah.

祝福。我想来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宠物，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舒服，怎么的进度但这世界的永远不测得到的帮助，超乎你想象的沉默爱我心目，人生已经只有不愿停住，世界我要祝福，感受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但感情的旅途就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有你祝福我，不用我的角度当这世界的永远 说到在娱乐圈当中呢，很多明星都会有很多绯闻花边的消息傍身，但是孙燕姿从出道至今，她的绯闻她的一些新闻特别少，更多的是她发行唱片或者说结婚生子的一些消息，所以我觉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一开始就坚定做自己的音乐，安安分分的勤勤恳恳的唱歌给大家听，所以她歌迷才会一直爱戴她。接下来这首歌《黑与白》。 黑夜，黑的手，黑的梦，白的白酒，白了头，白的愁，如此交错，没有错，怎会错？不知错，错过多久，才有我遇见我？白首轮回着蹉跎着，原来黑白不能合，怎么合？生命如此孤单的顽固的逃得的，心又何必坚持着你要着，别应该

张清芳的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听看今天的末尾作品，陶喆带来的《沙滩》。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就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哦，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看海有些